新闻。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死了。 怎么 死了？今年春天死的。 是啊， 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他魂，就因为他魂，他才死。 魂死。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啊。 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像拉屎大架子，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样坐着。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哦，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谢没劲，砸石头，打打打，咔，石头破了，谢什么呢？四下，谢是个脆劲儿，垫劲儿。一下让他脱一层砖，没劲，哎呀，没劲没劲，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12磅那个大铁锤打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对， 当当，他坐那看着，借谁不像？借谁不行？借不是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来一个 啊， 这小伙子，他大光脊梁，大光膀子，上身赤背，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哦，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快，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拿一大棍子砸，嘿，嘿，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没事儿。 气功， 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我一瞧还是坐着。我说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吗？跟我这是较劲儿啊！啊，行了，这算行了。 怎么？ 气气哼哼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叨。行了，这算行了。 哦， 让他们小个儿级看着我张二伯，不服我这些老膏药 啊！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当踹门。张二婶怕他，他打啊，他骂街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这算行了，往院里走，奔屋里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也脱了， 嚯， 脱大光脊呢。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你别看冻着啊！呸！ 我别管， 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嚯！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 啊！ 拿着菜刀，拿手还摸摸，这也算兴了。 行啊， 这也算兴了。张二婶一看。你这是干嘛？你这是跟谁呀、啊？你这是跟谁呀、啊？去躲躲躲！这是干嘛？还有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软和，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嚯！ 拿钢棍来， 啊， 递我钢棍呢。张二婶把擀面棍递给他，把大擀面棍抡起来了。还有哎，杵 来！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在欣赏了两段马三立先生分别和张庆森先生和王凤山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之后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心深处一